起幸福，怎么可能就此打住？为何上天要我孤独？好孤独，谁清楚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。

像沙沙的风吹，每一片叶掉一滴泪，夜夜有人心碎，他们相信谁？当爱被解了约，作何感觉？莫非无忧也无悔，依旧痴痴守藏落叶，傻的心傻到哭也流不出来。我无所谓，我冷若冰淡如水，我不为梦留一点空，请为我紧闭心扉。当感情是唯一解不开的结，而人爱听谁伤了谁，我愿是风中

是飘摇，是否这样叫做遗憾？你总在追求你的幻想，让你身边的人总是孤单。原谅我早已原谅，告别了你我不再回头看，遗忘我不会遗忘，下次才可以看清幸福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

到对你掉后眼泪。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，要不是要亲人掉下来，掉下来。

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，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，诗句却成酸苦的旧知，还由不得你向前唱几支，因为思

不会舍得花，你又不会退的浪，你又不会暗的光，你在烦恼什么吗？你又不会淡的吧，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，你在犹豫什么啊？时间从来不回答，生命从来不喧哗，就算只有别人